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今集咧，我哋继续咧会留翻喺叙利亚呢个国家咧，同大家去讲下入面嘅城市。上两集讲过嘅大马士革咧，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印象咧？啊，呢一个咧可能系最古老嘅城市，咁大家可能咧都听过好多关于佢嘅故事啦。尤其是我哋上个礼拜同埋再上个礼拜讲完之后，啊咁，但系咧我哋都依然系留低咗一个问号喺个节目嘅尾嗰度嘅，就系讲，咦，我哋就话佢可能系最古老嘅城市啫，咁但系究竟系唔系咧？啊，好似近年来咧又有啲人喺度推翻紧呢个讲法，咁究竟系一个咩回事咧？嗱，咁我哋今晚去到夜晚嘅10点钟咧，就会同大家咧讲多啲阿勒颇呢个城市，同埋啊，究竟佢同大马士革之间系一个点样嘅有趣嘅关系啦？好啦，咁我哋进入阿勒颇啦，咁去讲下呢个城市嘅背景先啦。喂，先奴同埋阿卓然兄，究竟点样去揾一个城市佢嘅历史系几耐啊？几多年前开始人居住，即系冇咁多文献记载噶，系嘛？ 文献一定冇啦，因为一定系考古噶啦。我哋话再早于有历史记录嘅时候咧，我哋就睇咧一啲嘅文字记录啦。咁通常咧都系啲嘅壁啦，刻咗啲石碑啊，种种嘅嘢嘅时候记录低嗰啲嘅文字嘅记载啦。如果再数上去咧，已经超乎咗历史嘅范畴噶啦，就系、是、会系考古啦、人类学啦嘅范畴啦。咁就系、是。睇嗰啲嘅居住点啦，一啲嘅骸骨嘅证据啦，一啲嘅墓穴啦，一啲嘅穴居地啊，种种嘅证据啦，去证明佢系一啲嘅集聚啊，即系聚落啦。咁如果譬如系城市嘅，肯定有地基啦，即系有地基嘅话，更加大机会佢哋归佢为城市啦。咁、如果一啲嘅草啊、木啊、聚居点咧，好多时都唔归入城市嘅，即系话有人聚居啦，啊有个墓啦，咁但系一有地基啊嗰啲咧，一定系城市，咁就会划。咁所以我哋话好多古城点解会喺爱琴海一大堆，我哋都话系嗰啲嘅曾经嘅城市咧，就是、因为佢好多嗰啲嘅地基留低咗喺度，希腊嗰啲石建筑好多。咁我哋话喺今日，譬如埃及啦、希腊啦、美索不达米亚啦，其实呢啲。曾經嘅地方都有好多好早期嘅一啲嘅遺跡喺度嘅，咁邊個早啲邊個遲啲咧？你問我咧，好簡單嘅啫。隨住考古嘅越嚟越多咧，可能會有其他嘅講法嘅。不過暫時而家依刻咧，我哋今日講嘅依兩個城市咧，點都好咧，都係前列位置噶，真係非常之耐嘅一啲嘅城市。 係啦，其實咧上次嚟講係大馬士革啦，其實不嬲咧啲人都咧係忽略咗咧，其實阿勒颇咧先係最古老而連咗人居住同埋係有比較強證據嘅城市。點解咧？因为咧，阿勒颇呢城市好特别嘅，佢咧所有唔同时代嘅发展咧，都喺而家嘅旧城嘅位置嘅。咁所以咧，好多考古嘅发掘咧比较难啲，因为人住紧啊嘛。咁变咗咧，近年都有人开始会掘啦。咁其实大部分嘅考古嘅发掘咧，都系喺山上面嘅一个城堡嗰度嘅。咁阿勒颇咧，佢咧而家咧估计咧，大约咧喺6000年以前咧已經有人喺呢度住噶啦，咁、即係公元喺3000年以前咧已經開始有人喺度住啦，所以咧佢比咧呢一個大馬士革咧係更早有人住嘅，有啲人估計咧喺13000年前咧已經有人民仲喺附近嗰度住添，咁所以呢個城市咧佢發展咧超過有成8000年歷史噶啦，咁、即係比大馬士革多咗成得2000年，咁仲有。佢最緊要咧係有呢個文獻記載嘛，唔係一個叫文獻，係一個古代嘅一嚿石頭嗰度啊，就係呢個咧叫做埃勃拉文書。咁、佢有提到咧，佢嘅舊名就係叫做哈拉，就係呢個哈拉姆，其實就係咧，因為咧阿勒颇咧其實佢嘅古名叫哈拉啊。 即係由哈拉姆哈拉慢慢變成哈拉，而家變阿拉普就係英文嘅名啦。其實咧喺好舊嘅時候已經有記載喎。咁所以咧，佢係有一個比較實質嘅證明咧，佢連續有人居住啦，亦都係一個好早已經係發展成城市嘅一啲證據咯。 嗱，呢個埃布拉文書我講，盡量簡單咁講啦。第一點咧就係話呢個埃布拉文書裏面嘅一啲嘅契形文字咧，其實係嚟自美索不達米亞嘅一啲嘅文字嘅字形嘅。咁大家記得咧，兩河流域啦，幼弗拉底河、底比利斯河。咁咧呢個嘅今日我哋講阿勒普咧，就喺幼弗拉底河嘅上游嘅再西邊少少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分享緊同一堆嘅文字。字系见到嘅，咁但系咧，埃布拉文书嘅特色就系咩咧？佢其中系一种嘅转写。咩叫转写咧？用我自己做例子啦。咁我姓曾嘅，咁我英文拼音咧就系 TSANG 嘅。咁呢个 TSANG 咧就系转写嚟嘅，即系话咧佢唔系用紧英文嘅文法去做嘅，佢系拼紧咧一个广东话嘅音嘅。即係佢係用廣東拼音啊！注意啊，依個係廣東話粵語嘅拼音，就唔係普通話，唔係其他地方嘅。咁會係咩意思咧？埃布拉文書嘅撰寫咧，就係用緊美索不達米亞嘅文字，但係咧拼緊嘅咧係當地敍利亞嘅口音嘅音嘅。咁然後咧喺依堆嘅泥板咧，其實有千幾塊嘅。咁仲有一堆咧係對應嘅表嘅，就係話對應翻埃布拉文書裏邊嘅拼音同埋美索不達米亞嘅拼音去做嘅。即係兩種嘅音嘅唔同嘅，即係話我哋將譬如玩具咁，我哋拼咗玩具嘅英文咁原來亦都係叫 toy， 咁佢就有塊板咧對住兩個對有一塊板，咁咧依塊板重要咧就不得了，因為咧兩種文字都已經係死亡嘅文字，冇曬人，冇人識講， 即係冇連到而家啲人識用， 係啦，冇人識用，但係經過依塊板嘅對照咧，大家就令到咧認識敍利亞嘅語言同埋認識美索不達米亞語言都有突破嘅發展，咁所以依個埃布拉文書喺依一點去揾到咧，代表好多嘢嘅，代表乜嘢咧？代表依一個地方曾經係一個文化好嘅地方。點解咧？因為書記官咧先會做呢啲學習嘅，而書記官咧已經肯定係皇帝下面嘅第二、第三把交椅噶啦。喺古文明嘅所有書記官都係頂尖人物嚟嘅，識字嘅人梗係頂尖啦。如果唔係，點會做呢啲官吏？第二就係話你會見到當時呢一個地方一定做，因為佢係同美索不達米亞嘅文明係接近啲。咁我哋話其實亦都講翻去，之前嗰集大馬士革係喺南邊咧，其實同美索不達米亞係幾遙遠嘅。阿勒普咧就好近，大馬士革嗰邊咧反而同我哋平時講嘅猶太啊、閃族啊嗰堆嘅文明咧係會接近一啲。咁所以都見到佢哋之間嘅差異啦，同埋你會見到阿勒普咧喺早期嘅文明裏邊嘅重要嘅。 係嗱，嗰塊嘅文書咧其實提咗好多唔同嘅城市嘅，咁但係咧好多都其實到而家都已經唔存在嘅。咁所以咧，敍利亞嘅阿勒普咧就被認定為咧真係全世界暫時啊揾到最古老連續有人居住的城市嚟嘅，咁阿勒普咧，其實咧，我哋都講咧，上集講話城市通常都係由農業社會慢慢轉噶嘛，咁所以咧，佢嘅地理位置咧都係非常之切合一個農業發展嘅。咁早期咧，啲人都未必咁關注嗰個貿易路線啦，咁所以咧，佢周邊其實北邊同西面咧。都係一啲比較肥沃嘅土地啦，而喺城裏面亦都有條河嘅，可以滋潤佢哋發展啦。咁而佢嘅東邊咧，其實就係沙漠地區嚟嘅，咁就會繼續咧連接咧就係呢個米索不達米亞嘅文明嘅。咁所以咧，佢當時咧係貫通呢一個中東啦，同埋呢個地中海中間嘅一個交匯點，亦都係點解慢慢之後咧佢會致富。最初咧就由農業社會慢慢變做一個城市啦，然之後咧主要咧都係靠貿易嘅。咁但係咧。嗱，佢就有好早期就話有呢個城市出現過啦，咁但係咧，佢又冇好似大馬士革咁咧，由羅馬時代、希臘時代咧有咁清晰嘅城市發展，佢會有講呢個城市係點樣，但係個設計咧，佢就唔會好似大馬士革咁，哇，有好多唔同時代嘅一啲碎片流落嚟嘅，所以咧其實估唔到嘅，咁但係咧，我哋都可以知道咧，原來咧喺佢呢一個城市咧，佢基本上建喺一個平原上面嘅，周邊咧。佢其實就冇乜大嘅山，咁但喺市中心咧就有一個咧，只係得50米高嘅小山嘅啫。而所有嘅發展咧，都係依靠呢個小山而發展。咁點解咧？小山對面咧就有條河啦。咁同埋咧幾得意嘅格局就係咧，呢個小山咧企上去咧，其實你就可以望到四周嘛。咁其實與當年咧一個防衛角度咧係非常之好。咁喺比較遠古時候咧嘅一啲文物咧，其實都可以而家喺小山上面嘅城堡揾到。咁所以佢嘅歷史咧，如果阿勒普要講個古仔咧，一定要由呢一個城堡開始講起啦。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然、馮傑。 个城堡听落系似系雅典嘅卫城咁样，即系又系一个高地上面起咗一啲重要嘅建筑物。如果阿立婆嚟讲，就系呢一个嘅城堡啦，系嘛？ 系啊，话如果以早期嘅城设计咧，佢真系好似雅典咁嘅，因为咧喺呢一个城堡嘅山顶咧，其实近年咧就发掘咗一个雷神嘅神殿啊。雷神咧系当年米索不达米亚地区嘅一个好重要嘅神嚟嘅。咁即系话咧，佢哋喺好早时间咧已经系拜呢个神噶啦。喺希腊同埋罗马未嚟嘅时候咧，佢哋已经系进占啦，有成1500年嘅历史系拜呢个神。咁而当时咧，啲人都会觉得话神好远噶嘛，所以佢只系咁同个神殿咧系有一段距离。佢哋唔敢喺山上面起个城市，反而喺山脚咧仲要距离成差唔多1公里嘅范围以外咧，佢先开始起佢哋嘅聚居地。咁咧就好似远远望住个神咧，就觉得啊神会保护我啊嘛。咁慢慢咧，其实呢个格局咧，去到希腊时代咧，继续采用噶。因为咧喺希腊嘅时候咧，佢哋就用翻好工整嘅格仔布局啦，就喺本身嘅城市嘅范围咧，慢慢去规划。咁但系咧，去到山脚咧，佢留翻一段距离，因为佢都系觉得喂，同个神，总之我望到， 我亵渎咗你， 系啦，我望到就得啦。咁睇个山顶咧，近年都发觉咧，应该咧喺希腊时代咧有一个咧神庙出现过嘅。咁大家估计咧，嗰个咧应该系宙斯嘅神庙嚟嘅。咁亦都有啲文献有记载啦，其实山上曾经出现过宙斯神庙嘅。咁所以咧，除咗呢个雷神之外，亦都有宙斯。咁佢个格局咧就好似真系。咧雅典围城咁啊 ，Acropolis， 因为上面咧有唔同嘅神殿，咁加上咧佢下面咧都有希腊式嘅城市设计嚟噶嘛，佢所以早期嘅发展咧基本上咧就是一个迷你嘅雅典嚟。 如果我哋对照翻佢附近，即系上两集我哋讲嘅大马士革咁样，其实佢哋发展嗰个步伐系咪都相似咧？嗱，希腊咁跟住， yeah. 自然因为地理位置始终唔会相差太远啦，即系罗马嘅影响对于佢嚟讲应该都系非常之大啦。 系，因为当时罗马帝国一食就食晒成个黎凡特地区噶嘛。 希腊化嗰几个世纪，佢哋一齐希腊化啦，然后罗马嘅时候佢哋一齐罗马统治啦，一直咁落去阿拉伯崛起嘅，佢哋都一齐接受阿拉伯嘅崛起。咁所以其实佢哋之间分享住，我哋话用西欧历史中世纪嘅时代咁计咧，其实漫长嘅中世纪嘅时候咧，佢哋好多时嘅命运都系相同，同好多中东嘅其他地方都系接近。 系，不过因为地理上唔同咧，反而另一两个城市咧又有啲明显嘅特别嘅、嗯。因为咧，其实叙利亚咧嘅阿纳坡系北边噶嘛，咁佢又比较近土耳其嘅。大马士革咧就喺南边啦，比较近譬如约旦啊或者以色列啦、嗯，所以佢哋咧某程度上又唔同嘅。譬如希腊时代咧，其实咧大马士革咧个地位咧系冇阿纳坡咁高嘅，佢反而咧系接近咧希腊。佢本身嘅一啲城邦，佢就唔係好似城邦咁地位，但佢有高度自治嘅，因为佢嗰陣時咧係有好多希腊人喺嗰度住，咁所以咧佢係基本上咧就变相咧个政治地位上咧係高啲啦。咁去到罗马时代咧，佢仍然係承传翻希腊时代嘅布局啦，城市继续扩张啦，都用翻格仔布局啦。咁但係慢慢咧去到拜占庭嘅时候咧，其实咧佢本身嗰啲罗马大道咧又开始收窄啦，慢慢就变咗市集啦。其实今时今日咧，成个旧城咧基本上咧係冇保留到任何罗马啦、希腊啦或者拜占庭时代留来嘅建筑、哦，但系只可以咧喺而家嘅旧城嘅市集可以见到佢嘅布局，因为咧旧城市集咧正正咧就喺呢一个城堡嘅正西边，咁你就见到有一条咧系垂直嘅大街咧，全部嘅布局咧都系十字，全部嘅布局咧都系环直十字格。是非常之成直角的，同呢你普通一般伊斯兰世界呢我哋嘅构成呢系迷宫格㗎嘛、 嗯。 一啲好唔規則嘅布局呢系完全唔同嘅，因为呢嗰、那个呢就系由罗马时代慢慢演变而嚟嘅。咁但呢喺拜占庭啊耶教嘅文明嘅时候呢，基本上呢呢、這个城市呢佢嘅记载唔系好多。就知道呢喺希腊时代佢曾经为过呢一个嘅城堡呢做过一啲山上面嘅墙城墙嘅保卫。咁但係嗰啲一定唔會係一啲好勁嘅圍牆嚟嘅，亦都唔係今時今日咧你喺城堡見到嘅圍牆嚟嘅。咁我諗成個城市咧，佢比較興盛咧就由伊斯蘭世界開始啦、 嗯。 因為咧喺伊斯蘭世界嘅時候咧，其實阿納坡嘅位置咧，佢係位於咧喺呢個耶教同埋伊斯蘭嘅世界中間嘅中間點啊嘅邊緣啊。因為咧佢嘅上面係北邊就係今日土耳其啦，但係嗰時咧係屬於拜占庭噶嘛。 嗯、 拜占庭喺呢個耶教文明噶嘛。咁而佢下面咧就係成個伊斯蘭世界咁樣，咁所以咧佢基本上有少少食兩家茶禮， 正中中間衝突位嚟嘅， 係衝突位，但係佢哋好聰明，佢哋又唔會將兩個都當做係一個敵對，佢會盡量去吸收一啲嘢咯。咁所以咧，你而家仍然都會見到有基督教徒區啦，或者有伊斯蘭區喺裡面嘅。咁當然啦，佢被統治咧都係伊斯蘭嘅一啲帝國，咁但係咧 當時咧早期嘅伊斯蘭咧，對於其實基督徒唔係咁大反感嘅，所以咧反而喺城裏面咧，你會見到有唔同嘅區域嘅出現咯。 反覆強調啊，閃族一神信仰或者阿伯拉罕主教其實同嚟自同一個地方啊，都係猶太，即係當時閃族嘅宗教。咁其實佢哋之間咧係一個當時啊嘅處境更加似係一個教義啦，同埋所信奉嘅人之間嘅一個爭議，就唔係話即係佢哋唔係可以共存啦，完全要去到見一面就要斬一刀啊，唔係咁嘅。即係喺實質嘅活動裏邊咧，係不斷咁變化啦，同埋好多嘅貿易咧都係喺啲咁嘅情況下展開嘅。咁同埋佢哋亦都分享緊同樣嘅一堆嘅經典嘅，只係某啲嘅經典之間唔承認或承認嘅啫。咁呢個如果用現代嘅諗法或者經過二世紀嘅洗禮嘅感覺咧，我哋會成日覺得耶教就係歐洲文明，伊斯蘭教就係中東文明，其實錯噶嘛，因為耶教係中東文明，伊斯蘭教都係中東文明嘅產物啊。咁所以千祈唔好搞錯啊！即係呢一點搞清楚咧，對於中東嘅基本理解咧就唔會有偏頗啦。 嗯，咁而阿勒頗就頭先講喺地理位置上應該係比較接近頭先講耶教文明嘅一個位置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阿勒頗嘅即係建築方面，其實依家係比較令人深印象嘅都係清真。 是因为始终都是伊斯兰帝国所统治嘛、嗯、所以当他在早期伊斯兰教在七世纪的时候统治阿勒颇地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是跟大马士革同一个帝国，变成很久又没试过变成一家人，又变成一家人 兄弟。 当然那时候变成做弟弟，因为首都是变成大马士革嘛。但阿勒颇仍然是重要的商城来的，因为他就是在这个丝绸之路的中心点、嗯、他负责将一些远东地区包括中国啦，嗰时带嚟嘅丝绸啦，或者喺印度嘅香料啦，都要经过呢一个阿拉伯地区，再由呢个阿勒颇咧就送去地中海嘅。大马士革都有呢一个嘅特质，但系大马士革咧始终冇咁北啦，咁、嗯、所以咧佢呢个路线系短啲嘅，反而咧佢嘅商业咧系非常之繁荣。咁所以咧，当佢伊斯兰统治嘅时候咧，同大马士革一样啦，佢需要一个清真寺啊嘛。咁、 嗯、 清真寺喺边度嚟咧？大马士革就由呢个教堂慢慢变啦，佢又唔系。佢因為嗰陣時咧，曾經有一個地方咧，就係羅馬時代有個叫做 Forum 嘅地方，即、就、係、是、大廣場。 係廣場。 咁去到拜占庭咧，就變咗做一個基督教嘅墳墓同埋公園。咁有空地啊嘛，咁、嗯、空地我嚟起就最好啦。咁所以咧，就將呢一個基督教嘅地方咧，就變咗做而家喺大馬士革嘅大清真寺。 哦，人哋個墳墓度起喎，都 係啊。咁但係嗰陣時嘅百無禁忌嘅，接住佢有地嘛，好過咧就將啲教堂變做啊，係咪先？ 唔知㗎，冇所謂㗎。 係啊，感覺好似比較尊重啲啦。咁其實隔離嗰個。都有一个他们当年很重要的教堂的，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经学院。咁讲返呢个大清真寺呢，咁而家就係成个阿勒颇呢最紧要嘅回教寺嚟㗎啦。个建筑呢设计呢就係、是、非常之统一嘅。你见到一个好大嘅庭院啦，咁三边呢都係有一个回廊式嘅礼堂啦，而去南边呢因为向住麦加嘛，就佢哋嘅朝拜大堂。咁呢个建筑物呢其实呢你会见到呢个感觉咧又唔系好旧，因为咧佢之后咧经过咧大火同埋蒙古洗礼，其实咧喺马鲁克时代咧佢先至真系重建到而家咁嘅样嘅。咁、 嗯、 但系咧你见到咧佢全部咧都系用一啲黄色嘅石头起噶嘛，因为咧其实喺马鲁克时代嘅时候咧，佢喺各区咧发现咗咧附近咧有一啲咧系石灰岩嘅一啲石矿，咁、 嗯、 变咗咧佢就会好尽用呢一啲咁嘅石头咧去起起嘅建筑物。 嗯、 今时今日咧你入到去呢个建筑物嗰度咧，你见到咧，譬如成个大庭院咧，都系黑白色、黑黄色啦，砌嘅啲条形嘅花纹啦，呢、嗯、个就好叙利亚感觉啦。咁同埋咧，最紧要咧就系佢咧，只系得一支嘅宣礼塔嘅啫。第一支宣礼塔咧、嗯，就系十一世纪嗰时起嘅，咁系成个回教寺嘅一个icon 嚟，基本上一见到咧，哇！呢、這个就系佢最靓嘅部分啦，因为咧佢都系分开做五层嘅设计嘅，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古伊斯兰嘅文字咧，做一啲花纹。 系几靓嘅意思， 系啊，咁同埋咧，你见侧边咧，其实同我哋上次讲大马士革咧，嗰个风格好唔同嘅。佢、 嗯、 用嘅砌嘅花纹啦，佢哋嘅雕塑啦，咁佢都系有自己特别嘅感觉嘅。咁、嗯、好可惜咧。呢、这、一個建築物咧，其實之後都試過有一次大火啦，同埋有蒙古人嘅侵略之後咧，其實都試過破壞。 係，其實呢個都係啦，古老文明建築物都係不斷地破壞再重建，破壞再重建啦。 咁但係呢個宣禮塔咧，其實喺十一世紀之後咧，雖然俾蒙古軍有燒過啦，但係就冇冧過嘅，佢仍然都屹立咗成差唔多一千年，但係。去到2015年就好惨啦，因为咧当时咧其实叙利亚内战咧，旧城中心咧其实就系完全系一个 交戰地方嚟嘅， 重災區嚟噶啦， 重災區。咁所以咧，喺有一次嘅襲擊嘅時候咧，冇人認嘅，而家唔知邊一方係政府軍定係反對派咧，就有一個炸彈咧就炸咗呢支塔，所以咧就變咗咧，而家咧係唔見咗呢支塔啦。一支一千年嘅塔咧，只係一日咧就俾炸彈咧破壞。我諗咧。當時起嘅人咧都冇諗過咧咁易咧，嗱，即係連蒙古大軍嘅火都燒唔完啦，都燒唔冧啦，終於咧喺現代嘅文明之下咧，佢就摧毀咗啦。咁所以咧真係好可惜啦。 咁先真係講，即係我哋如果近年真係去過阿勒頗嘅，可能都會見到呢個嘅清真寺，可能已經係俾戰爭破壞得好緊要啦。除咗宣禮塔冇咗之後，即係可能成個清真寺或者出面成個嘅空間都已經係即係退換敗瓦。 係啊，我當年去呢個清真寺嘅時候咧，咁啱咧就係2001年咧，佢進行一次大修復嘅，所以嗰陣時咧係成個地盤嘅，周圍都係。叫做唔係咁乾淨啦，但係嗰陣時已經諗，哇！佢哋真係好好、啊、喎，不斷去保育呢個建築物。咁嗰陣時係未被完全破壞噶嘛。咁但係我深信咧，因為其實呢個歷史建築物都已經有成千幾年歷史咧，其實經過呢一次戰爭之後咧，而家咧阿勒頗嘅居民啦，都會好盡力去搶修呢建築物，因為始終咧都係佢哋其中一個標記嚟噶嘛。 係。咁我哋咧嗱，講翻呢個嘅清真寺咧，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啦 ，rthk.hk。咁喺我哋第五台節目《建築二》入面咧，就可以睇翻我哋今集講嘅阿勒頗。咁亦都咧有一啲嘅照片咧，咁啊先奴提供俾我哋嘅，可以見到一啲頭先講呢個大清真寺嘅樣貌啦。啊，咁同埋近年大家見到呢個大清真寺遭到破壞之後啊，見到嗰個樣貌都係相當之令人惋惜啊。好啦，咁我哋。咧转头翻嚟咧，会继续同大家咧讲多啲阿勒颇呢个城市啊，咁佢嘅建筑特色啦，以及系近年嘅阿勒颇可能受到战争嘅一啲影响之下咧，咁又会变成点样嘅模样啦？啊，会唔会亦都可以有机会将来佢会重修，就系、是、见到一个比较好嘅城市咧？咁我哋留翻下一节嘅时候咧，再同大家去讨论落去啦。下一节再见。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继续翻嚟建筑二嘅时间咧，同大家讲叙利亚嘅阿勒。呢个城市呢就头先都讲到呢，因为都会受到一啲嘅战争嘅破坏啦，咁头先讲到嘅大清真寺呢亦都受到一啲破坏。咁而我哋睇返呢个城市头先讲到一啲重要嘅建筑呢，就除咗大清真寺之外呢，一个喺小山丘上面嘅城堡呢亦都系相当之值得大家去重视同埋去留意一下嘅。咁呢个都系成个阿勒颇嘅历史入面好早时期已经系屹立喺度一个建筑物嚟㗎嘛。 其实整个阿勒颇历史基本上就可以在城堡找到。因为现在城堡其实在19世纪的时候经过一次地震之后变成一个废墟的了，移平了。所以之后不断有考古学家在里面掘。譬如之前我们讲雷神神殿，或者里面有一些在奥图曼或者较早期的清真寺，或者由教堂变成清真寺都可以里面找到的。所以它基本上它就记录了很多不同时代的历史。它就不会像大马士革在个城市不断穿穿插插，就淨係喺呢個城堡上面嘅啫，所以城堡咧對於成個城市嘅發展係非常之緊要。咁頭先咧，我哋講到個大清真寺都受過蒙古軍嘅襲擊啦。咁但係呢個城市咧喺11、12世紀嘅時候咧，亦都迎來一個咧好緊要嘅軍隊就是、十字軍。 係啊，十字軍東征咧係好漫長嘅一段歷史，有好多次嘅打法嘅。咁大家有印象啊，就話講大馬士革喺南邊，阿勒頗喺北邊啦。咁大馬士革嘅西南邊就係今日耶路撒冷嗰一堆嘅城市。咁當時十字軍東征有好多條路嘅，海路咧就係、是、經呢個威尼斯出發。一直咁直去咧，就係、是、去今日嘅黎巴嫩啊、以色列嗰啲地方咧，上岸嘅就打嘅。咁建立咗好幾個嘅國家，耶路撒冷嘅王國啦，北邊咧 可能有印象啦，有一個城市叫安條克嘅，安條克咧就係喺羅馬時代敍利亞嘅首府啦。即係敍利亞行省首府，就係取代咗阿普嘅地位啊，長期係安條克係嗰個時候，咁就有個叫安條克王國或者安條克公國啦。咁安條克嘅邊邊咧就阿納普嚟嘅，咁所以咧喺十字軍東征嘅時候咧，佢咧變咗係安條克王國呢一個基督教王國，我哋話即係收復失地啦，因為曾經係羅馬噶嘛嘅王國嘅邊緣嘅一個戰地，咁所以其實咧亦都受住好大嘅一個十字軍再向東行嘅一個壓力嘅。 係啊，咁但係咧好彩，因為有城堡嘅出現咧，所以令到咧阿納普咧兩次都冇被十字軍咧攞走嘅。咁呢個城堡呢，其實呢佢喺有歷史嚟呢已經唔知幾時已經起咗城牆啦。咁城市都有城牆嘅，其實喺羅馬時代呢已經有㗎啦。咁但係幾時就唔知嘅。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城門。城門而家呢有部分留返喺個舊城裏面。咁所以呢個城市基本上好似好勁啦，又有城牆，有個山上有城堡，城堡又有城牆。咁即係好多從防衛啦，仲可以喺山上面望到有冇兵嚟添。咁但係實際上呢，當時呢統治者呢又唔係咁諗，佢都驚喂十字軍都唔知幾時嚟。咁所以咧，佢就即刻去加強呢一個城堡嘅防衛啦。咁喺十二世紀嘅時候咧，就有呢個讚吉王朝啦。讚吉王朝咧，佢就定都阿納普，阿納普又變咗另一個嘅黃金時代啦。佢嗰陣時咧，就將呢個城堡啊加咗一條斜坡，變咗個入口啊。咁亦都將呢個城牆加固啦。咁咧就變咗係好似強化咗佢嘅工程啦。咁之後接手嘅阿尤布王朝咧。佢亦都將個城市擴大咗，因為以前呢其實阿納普嘅城堡呢係位於城嘅東邊，係一個邊緣嚟㗎嘛，佢好似城牆嘅一部分嚟㗎嘛。咁但係嗰陣時佢覺得喂咁唔得喎，我哋應該將個城堡呢擺咗喺中間。咁所以將個城市擴張呢，佢將佢東邊同埋南邊呢嘅城牆呢向外推。咁結果呢就將呢個城堡變咗係去中心嘅地方囉。咁阿布尤王朝呢佢亦都有呢喺城堡上面咧增设咗好多嘅设施嘅，咁包括咧，因为咧以前咧其实咧啲人咧试过喺城堡度住嘅，喺拜占庭时候咧呢、這个城市咧试过俾波斯帝国嗰个萨珊王朝咧嚟进攻嘅，咁佢哋好惊咧，就因为知道嗰阵时嘅城墙比较弱咧，佢哋喂不如匿埋上山啦。但系咧，後期發覺原來山上面冇水源，同埋啲水源咧係有毒嘅。咁於是係大家一避完呢個波斯王朝落翻山，所以冇人敢喺上面住嘅。咁所以當阿尤布王朝咧，佢喺山上面咧，佢想起自己嘅皇宮。佢除咗起皇宮之後咧，佢仲要起水池啦，同埋有井啦，仲有秘密通道可以通翻落山腳添。咁所以你知道咧，佢嗰陣時咧，即係好重視呢個城市啦。呢、這個城市咧，除咗係軍事用途之外咧，佢仲加強咗係做一個皇宫嘅用途咯，咁、但系好快咧，又俾蒙古军嚟啦。个城堡好似好强劲啦，十字军都攻唔入啦。但系蒙古军咧，好快咧就已经将个城市咧破坏咗，亦都将个城墙咧某部分啦，慢慢咧整到支离破碎啦。咁嗰阵时咧就由马鲁克咧去接手呢一个城市啦。咁、马鲁克嚟嘅时候咧，亦都遇到除咗蒙古冇再翻嚟之外咧，其实咧佢嘅子孙咧。帖木兒又翻嚟，帖木兒嗰次咧比之前嘅蒙古大軍咧更加兇殘啊！佢將成個城市嘅人殺咗啦，亦都將部分嘅人咧就移咗去中亞地區啦，又做佢哋嘅一啲工匠啦。咁呢個城市咧亦都係放火燒曬啊，亦都係搶掠一空啊。咁所以咧，馬魯克再接手翻嚟嘅時候咧，佢又需要咧為呢個城市咧重新去興建啦，同埋諗下點樣去規劃咧呢一個城堡啦。 系啊，有好多神奇嘅嘢喺呢个城市度发生，即系譬如我哋正话话十字军东征，点解会打到去阿纳普咧？其实关键嘅第四次咧，就系明明系罗马教廷啊，明明系打异教徒啊嘛，即系大家都听过就系打咗去君士坦丁堡啊嘛，即系乘机就打东罗马帝国。明明咧，羅馬教廷嘅打咗去嗰邊，咁然後就沿住洗劫咗君士坦丁堡之後，就沿住今日土耳其邊一直咁殺落嚟嗰次，咁嚟到依個阿納普就被擊退。咁所以你諗下，當時啲人真係好恐怖嘅，即係大家都嗰班人其實係賊嚟嘅，真係賊嚟，佢哋嚟搶嘅，即係呢啲嘅富貴嘅地方嘅啲事， 唔係好似太平天国嗰啲咁咯。 嗱，你諗下西邊嗰啲嚟又嚟掃一掃，然後蒙古人又嚟掃一掃，然後突厥裔嘅蒙古化咗嘅又嚟掃一次，未完喎。 咁然後咧，我哋話馬穆魯克本身都係黑海嘅後裔嘅移民過嚟嘅一啲嘅奴隸嘅成為咗將軍啦。咁馬穆魯克嘅特性係咩咧？佢哋就係舊世紀嘅騎馬嘅骁勇善戰嘅，用個人能力打嘅一啲嘅人啦。咁我哋話奧圖曼帝國咧，當時嘅崛起咧就喺今日土耳其嘅西北部，其實近住君士坦丁堡邊邊嘅地方，亞洲部分嘅一個崛起。咁其實嗰陣時嘅擴張已經好快速噶啦，幾次嘅擴張都好成功。咁喺最關鍵嘅一戰咧，就係依一個嘅奧圖曼帝國同馬穆魯克兩雄之間一個 rise and fall， 一個升一個降咧，就係喺今日嘅喀勒頗北邊嘅一個叫達比克草原。你喺地圖都仲揾到達比克呢個地方嘅。咁依個嘅達比克依個草原之戰咧，我哋話係影響住敍利亞後來400多年嘅走向嘅關鍵戰役。咁我哋好多嘅書都講係關鍵一戰嚟嘅。咁譬如我自己參考嘅書係叫《帖木兒之後》一本好講中世紀草原文明嘅書，裏邊有講好多依一場戰爭嘅啲講述。點解咧？好得意嘅，馬穆魯克嘅軍隊明顯係技術上係優勝嘅，即係話佢喺單兵戰爭上面嗰班人係絕對嘅精英嚟嘅。咁但係有好大嘅問題嘅，嗱咁張場戰爭咧就係馬穆魯克嘅軍隊咧就係中央咧就係一啲精鋭嘅步兵，同埋前邊就係佢嘅精鋭騎兵啦。佢嘅左翼咧就係當時大馬士革總督下邊嘅一啲個軍隊。咁做嘅左翼，因為左翼咧就係鬆散啲嘅，攞嚟拱衞，唔好俾人喺側邊劏埋嚟嘅啫。而右邊咧就係阿勒頗嘅，同埋佢周邊即係北部城市嘅嗰啲嘅，即係蘇丹嘅一啲嘅士兵。咁簡單講咧，就係依一個馬穆魯克嘅埃及兵咧，側邊就係敍利亞嘅雙壁啦，左右。咁然後咧，依個特厥嘅土耳其嘅人咧，係另外一啲嘅軍隊。咁一邊咧就係歐洲嘅，就係佢嘅左翼，就係歐洲嚟嘅，即係今日嘅巴爾干半島嘅士兵。右翼咧就是土耳其周邊嘅部落嘅亞洲嘅士兵，咁中央就是大家都成日都聽過奧圖曼嘅一啲好出名嘅呢個騎兵啦，咁兩邊都係勁噶啦。咁呢場戰爭咧就80,000-70,000+嘅，咁實質上馬穆克應該係弱勢嘅，因為真正嘅戰力係20,000+啦，咁但後邊有啲士兵企啊咁啦，咁喺咁嘅戰爭裏邊咧發生咩事咧？馬穆克贏咗，掃埋去，基本上打到對面一鋪一碌。土耳其全部唔夠打，但係咩事呢？冷槍，因為佢哋用火器殺咗兩個人，一個呢就係馬穆魯克嘅中央禁軍嘅阿頭，另外呢就係大馬士革總督就身亡。咁你諗下啦，當時啲部落仔呢冇咗阿頭呢就散兵嘅，即係佢哋唔會同你搞我大馬士革 選多個出嚟得， 冇啊嗰、那個總督冇咗我就唔同你玩㗎啦。咁 選咗都冇咁快嚟到啦。 咁而打完之喺咁嘅情況之下呢，最弱嘅對面即係奧圖曼睇咗最弱係咩咧？就係阿勒頗帶住嘅右翼。咁所以咧，將奧圖曼嘅主力咧就退咗左翼，即係你都知左右對立噶嘛，左對轉喺左翼度咧就猛攻呢個 對方嘅右翼。 對方嘅右翼，咁阿勒頗咧咁樣情況就散曬，然後就咩咧唔打啦。阿勒頗話我唔打啦，即係直情話叫大家都唔好打。馬穆克，不如你走啦算啦咁樣。咁咧，所以我哋話阿勒頗咧喺呢一場戰爭裏面最早投降俾奧圖曼嘅。咁喺奧圖曼嘅心目中咧，呢一個地方咧亦都完全係。即係歸順嘅，唔反抗嘅，咁就係非常之好嘅一筆。咁你會見到有好有趣嘅線啦，就係話咧，埃及同埋大馬士革咧南邊咧其實係比較親近，而土耳其同埋阿勒頗呢個北部城市咧係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咁呢條線索咧其實延綿幾百年咧，去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其實呢一個嘅故仔咧仲未完，一直咧都仲係講緊。咁所以呢一個你都見到最有一個南北嘅分野同埋呢一場戰爭後續嘅影響。咁奧圖曼得到呢個阿勒頗之後咧，當然係非常高興啦。咁啊，之後係點咧？ 其實咧，阿穆魯克咧喺阿勒頗統治時間咧，其實都做咗好多建樹嘅。其實包括就係咧，將呢個城堡咧更加強化咗。其實今時今日咧，我哋見阿勒頗嘅城堡嘅設計咧，係來自呢個馬穆魯克嘅時代嘅。包括咧，佢喺山頂嘅城牆咧，佢加咗40支嘅高塔啊。就變咗而家話有好多支塔咧，就圍住呢個城牆啦。咁將城牆以前咧，譬如俾蒙古大軍破壞的地方咧，全部連起嚟，就變咗個 ring wall。咁仲有咧，佢將個入口嗰個建築群，包括嗰個入口大門啦，又係馬魯克時代整嘅啦。同埋咧，佢喺個山上面嗰個入口嘅建築組群咧，上面咧，佢再加多一個宮殿喺度嘅。咁呢個寶座大廳咧，而家你見到咧，都好多係馬魯克時代嘅一啲雕塑同埋一啲砌法。而家咧，你去到呢個城堡咧，雖然咧佢後期因為試過大地震破壞咗咧，但係呢一啲部分咧仍然咧係屹立緊喺個市中心度，你會好清晰見到咧喺馬穆魯克時代咧嗰個建築風格係點嘅樣咯。咁去到奧圖曼時代咧，其實呢一個城堡咧基本上冇乜大改變，因為咧真係唔同個世界啦。之前又要打蒙古，又要打十字軍， 強國嘅重要城市 係啦。因為去到奧圖曼咧，其實側邊嗰啲敵人已經唔存在啦，基本上一係就歸化咗，一係就已經好遠啦。 咁所以咧，城堡嗰个保卫地嗰个用途咧已经冇乜。 咁城堡马布鲁克起得咁靓，野战一场就完啦，即系都冇攻城， 基本上就冇乜用过。咁变咗咧，佢呢个城堡咧只系用咗驻军用，因为唉、我离远望下啦，即系搵人排下手下上面都好啦。咁但系嗰阵时候咧，其实系有少部分居民喺上面住嘅，因为之前讲过啦，喺前代嘅时候咧，佢有摆过一啲水库同埋井噶嘛，即系里面咧有水源嘅。咁嗰阵时咧有啲比较古旧啲嘅一啲游记都有记录咧，佢哋喺里面咧系见过有一啲民居啊，有人会卖嘢俾游客。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 咁但系喺奥图曼时代嘅早期咧，阿纳普咧都系非常之成功嘅，因为咧佢曾经咧成为咧奥图曼地区第三大城市，系仅次于呢个君士坦丁堡啦，即系伊斯坦堡啦，同埋呢个开罗啫。嗰阵时嘅地位咧系比呢个大马士革更犀利啦，因为佢真系嗰个商贸非常之犀利啊嘛。嗰阵时咧已经系同欧洲做好多嘅贸易啦。因為好近地中海，佢亦都會喺波斯啊、印度咧，就有好多香料啊、一啲絲綢咧，就運過嚟賣嘅，變咗個轉口啦。咁所以佢嗰個城市格局咧，開始有商業化嘅，好多嘅市集咧，又加咗好多啲商人住嘅屋啊，同埋嗰啲商旅客棧啦，就穿插曬喺成個城市度。咁所以個城市佈局咧，慢慢咧個中心咧，基本上就有一個好大嘅市集，係一個迷宮市集，亦都係保留到而家嘅。咁但係咧，去到18世紀同19世紀有兩單好大嘅事咧，令到咧阿納普咧開始嗰個商業地位要下降啦。 嗯， 第一個咧就係撒菲王朝，即係之前我介紹過啦。波斯撒菲王朝咧，佢沒落啊。嗰陣時咧，佢提供絲綢噶嘛，變咗咧佢冇得賣絲綢咧，歐洲人咧就好難係賣絲綢嘅。但係咧阿納普咧做唔到嘅生意咧，其實咧突然間咧佢經濟衰退得好犀利。第二個咧就係19世紀嘅時候咧，話呢個犀利啦，開咗呢個蘇伊士運河。 嗯， 因為開咗蘇伊士運河咧，其實就係變相咧成個世界國際貿易嗰個路線完全改變咗。 簡單講啦，就係本來我哋都可以行北邊經草原啊嘅路啊，或者絲綢之路向歐亞做貿易。咁有咗蘇伊士運河之後，點解仲要行咁辛苦咧？中間一穿就過啦， 係 嘛？咁就即係直接就喺即係南路咁走啦。咁我不如即係埃及嘅重要性啊大增啦， 係 嗰條路線嘅大增。咁埃及當時係邊個睇住咧？咪就係大英帝國嘅管轄範圍啦。 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咧，基本上阿納普咧係再雪上加冰嘅。咁喺呢啲經濟即係衰退之前咧，其實阿納波一個好歐洲人歡迎嘅城市嘅，因為嗰陣時咧好多唔同嘅歐洲國家都喺呢度咧設立領事館嘅，包括好似有威尼斯啦，或者英國啦，咁變咗咧佢哋基本上咧係已經有一個好向外嘅一個意念噶啦，亦都好擁抱西方嘅價值，所以同咧大馬士革又好唔同，因為始終我做生意嘛，咁如果我可以吸納唔同地方嘅人嘅智慧咧，其實先有利呢個城市發展啊嘛，咁所以慢慢咧變咗咧，其實阿納波同埋大馬時間咧，佢嘅意識形態咧越走越遠，咁亦都因為呢啲咁嘅經濟衰退咧，令到舊城可以保留。因為之前講過啦，舊城慢慢就變咗係一個商業為主嘅佈局嘅市集，係一個迷宮嚟噶嘛。咁慢慢又冇乜人買嘢咧，其實咧又冇乜人喺嗰度做生意，咁唔會人喺度發展啊嘛。 係， 咁佢可以終於維持咗咧喺12至16世紀嘅時候格局。阿納普咧，其實咧而家咧係全世界咧保存得最好同埋最大嘅中世紀嘅阿拉伯城市嚟嘅，佢咧係有 1.2 嘅平方公里範圍都係屬於呢個舊城區，咁所以咧佢成個城市脈絡咧係非常之古典，同埋都係保存得非常之好，咁所以咧之後咧佢都係成為呢個聯合國嘅文化遺產啦，咁所以佢嘅範圍非常之大，咁但係當年嘅圍城咧其實已經唔存在㗎啦，咁但係佢嘅區咧係直情係擴展到外面嘅，咁嗰陣時咧其實蒙古人咧。佢攻入阿納普嘅時候咧，裏面咧有好多基督徒住嘅。但係基督徒咧，因為好驚咧，神早就走咗路啦。 嗯。 咁但係當佢再翻去舊城嘅時候咧，基本上咧已經俾回教徒佔據咗佢哋本身嘅住宅啦。咁所以佢哋基本上就唔可以喺圍城裏面生存。咁變咗喺城外北邊咧就開咗一個基督徒區。咁而家咧，你都可以喺裏面咧揾到好多唔同嘅基督教嘅教堂啦。咁所以咧，你亦都見到咧，佢之後慢慢咧，奧圖曼時代咧有好多基督徒回流翻嚟嘅。咁所以圍住本身佢固有嘅老城區外面咧。而家都有啲基督徒嘅聚居地咯。 嗯，咁头先都有提到就係呢喺个城市开始又要需要转型啦，咁亦都保留咗好多旧城嘅一啲嘅面貌喺度啦。咁但係去到比较近代一啲啦再去睇其实比较古旧嘅一啲嘅城市设计可能係未必适合 尤其是我哋话工业革命之后啊嘅一个现代化嘅时间，咁会唔会对于呢个城市嚟讲，其实亦都系造成一啲发展上面嘅问题咧？ 有噶，其实都同大马士革类似啦。其实当年咧，佢后期变咗法国殖民地啦。咁其实喺奥斯曼后期咧，已经有啲新嘅城市规划出现，佢哋都系放弃处理旧城嘅，因为佢始终围攻格局咧系入唔到车噶嘛。所以纷纷咧喺城外咧就开始一啲都系一啲比较大条嘅马路啦，啲新型嘅小区啦，通常呢都系一啲基督徒嘅中产人士住嘅地方嚟嘅，咁去到法国殖民时代咧，因为真系城市扩大啦，阿纳普咧喺嗰阵时咧都系成个叙利亚嘅最大嘅城市嚟嘅，咁亦都系人口系比大马士革多好多，咁所以咧佢要解决交通问题咧，需要一啲新嘅规划，咁但系呢啲规划咧嗰阵时法国人咧，往往都系想破坏某啲城市。舊城裡面嘅一啲部分，因為舊城咧其實好大嘅，佢冇一個圍牆咧，所以大家覺得有啲喺邊緣嗰啲咪拆爛咗咪算咯，起條路咪得咯。咁所以咧有十分一嘅舊城咧，其實喺嗰個時段咧係破壞咗嘅。咁去到獨立嘅時候咧，之前我就講過啦，其實阿納普同埋大馬士革不嬲都係競爭對手嚟噶嘛。獨立之後咧，其實阿納普喺之前咧曾經有一個時期咧係屬於土耳其管轄嘅，所以咧佢哋嗰個心態咧又唔係真係咁敍利亞嘅。咁同埋咧，敍利亞獨立嘅時候咧，佢個政治中心咧，不嬲都係 keep 喺大馬士革。咁但係咧，個商業地位同埋個經濟地位咧，喺20世紀咧，阿納普咧重新攞翻嚟嘅。咁佢係區內最大城市啦，亦都係經濟最發達嘅城市嘅。咁所以往往覺得點解咧，國家嘅資源咧就擺咗喺大馬士革。阿納普咁有錢，我喺北邊又變咗係一個國居一方嘅時候，所有資源都唔擺喺嗰度，即係我要靠自己自力更生。所以咧，就形成咗呢兩個城市咧，始終係有一個對立嘅關係。 我哋上一個星期咧都有講過嘅，即係喺敍利亞同埋埃及如膠似漆，佢哋諗住我哋做翻朋友嘅時候咧，最先抗議嘅就係阿拉伯。咁簡單就係你成個嘅聯合嘅，即係馬穆洛克時代嘅結果啦，係嘛？即係當時咁嘅情況就係親埃及。咁但係其實北部咧嘅阿拉伯咧，其實親土耳其嘅係位數都唔少。咁其實成個嘅局面係兩個完全唔同嘅變化嘅局面。咁嘅情況之下，你會見到就係二世嘅大戰之後喺中東嘅劃界咧，我哋成日都批評啦，好似即係你引火爆炸咁。即係所以成個中東基本上二世嘅大戰之後，即刻就幾次就全部都爆，以色列搞到周邊又爆一次啦，然後埃及又好多嘅混亂啦，種種嘅情況出嚟。我哋會見到嘅就係敍利亞亦都處於一個咁樣嘅叫做係一個國家，但係一直都係處於一個不穩定嘅狀態。而嗰啲嘅爭議嘅問題，加埋本身宗教嘅原因啦，咁你有好多什葉派啦，同埋遜尼派嘅一啲嘅教義嘅不同，同埋信仰嘅不同咧，好多嘅即係問題咧，係你會見到係將會發生。 係啊。 足意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跟住就我哋知道敍利亞獨立啦，咁然之後喺後來亦都爆發咗內戰啦。咁喺內戰嘅時候，上次我哋去講大馬士革嘅時候都有講到，大馬士革同埋阿納普就分別屬於兩個陣營嘅基地嚟嘅。咁所以亦都即係城市嘅對立就好似就直情更加強啦。亦都因此就做到喺阿納普我哋見到咁多戰亂底下受到一啲破壞，亦都係因為咁樣。 係啊，嗱，阿納普咧又有啲唔係好同嘅，佢又唔係話完全係全部反政府嘅，因为始终咧都系喺即系叙利亚都咁耐啦，始终都有啲有钱人噶嘛。佢反而咧呢个城市咧就分开咗东西两边，西边咧就系俾政府军所控制，东边咧就系反对军啦。咁反对军当时就系有呢个西方国家嘅支持啦。咁所以呢个城市咧变咗个大战场。最惨咧，佢呢个分界咧就喺呢个旧城嘅市中心。头先我哋不嬲讲嘅城堡咧，佢就系位最中心噶嘛。咁当年咧就系政府军咧控制嘅。嗱，講翻少少城堡比較早少少歷史啦。佢喺奧圖曼嘅尾期，去到19世紀咧，曾經試過一次好大嘅地震，所以基本上咧，城堡上面咧所有建築物咧都變咗個廢墟嘅。咁喺法國人統治時候咧，佢就開始咧喺嗰度進行一啲考古研究，所以咧而家慢慢咧，基本上咧佢係一個半廢墟狀態，有啲建築物咧局部咧係會維修同埋會起翻嘅。我記得我2001年去嘅時候咧，譬如佢有一個大清真寺啦，佢起翻啦，同埋之前我講馬魯克時代起嘅皇宮啦，佢都有局部咧。佢會將某啲嘅殘骸咧俾翻大家睇嘅，咁但系咧大部分咧你都係覺得咧係冧曬嘅，咁喺 敍利亞內戰嘅時候咧，呢、這、一個城堡嗱就做翻咧防衛嘅用途啦。因為政府軍就好犀利，頭先講過啦，成個阿納坡其實係平噶嘛，揾邊個位置最好睇咧，就一定上去山啊嘛。咁所以咧，一開戰咧，基本上咧，佢已經係佔據咗呢一個城堡噶啦。 嗯，我哋話近八年到嘅依次嘅內戰咧，其實咧係兩個幾大嘅層面嘅唔同嘅格局而。第一個就我哋正話講土耳其親北邊同南邊，即係阿納坡同大馬士革之間嘅差異而嚟啦。因為我哋話現任嘅總統其實係大馬士革出身嘅什葉派嘅一啲人士嚟 嘅分支。 嗱，大馬士革唔係什葉派嘅，大馬士革大抵成個敍利亞都係順利，但係佢係大馬士革出身嘅。咁所以阿納坡咧同大馬士革已經有差別啦。咁所以佢做咗總統其實咁長嘅時間咧，其實親大馬士革嘅。第一，第二咧佢係什葉派嘅。咁然後咧同一時間咧。敍利亞有一個俄國喺地中海最重要嘅基地，叫做卡馬門基地咧，就係喺阿納坡嘅西北邊嘅海邊，亦都係敍利亞少有嘅海岸線嘅部分。代表啲咩咧？俄國咧係必定要保留呢個基地嘅，而阿納坡如果俾反政府武裝軍隊攻到咧，嗰基地應該就玩完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個阿納坡嘅作戰裏邊咧，俄國嘅轟炸咧係冇停嘅，俄國嘅軍隊咧係一直做住空軍轟炸，去維持住政府軍嘅支持。咁所以簡單講咧，政府軍係受住俄國嘅支持，就係土耳其北邊再大嘅帝國之下嘅一個結果。咁所以西方力量嘗試推翻政府軍咧，一直都唔成功。咁然後你會見到個局面就係後冷戰格局，就係啲代理嘅人咧喺曬嗰度咧就作戰。咁你可能聽過咧，有一單咧就係土耳其嘅軍事政變失敗嘅。軍事政變失敗之後咧，土耳其迅速同俄國廣和。咁你諗下阿納坡兩大力量，就係親土耳其嘅力量同埋親俄力量一匯合咧，基本上阿納坡咧已經變咗傾向於呢個政府軍嘅。咁所以喺咁嘅變革之後，你會見到近一兩年你會聽到嘅故仔咧，就係話誒反政府軍開始搞唔掂啦，完全唔成功啦。咁所以政府軍基本上已經控制翻個局面，其實就係因為呢個原因。係 啦，咁成個城市咧其實破壞得好犀利。我講咗啦，因為最中心嘅城堡咧俾政府軍控制咗啦，咁所以成日都會向反對軍咧去發炮嘅。咁所以反對軍咧亦都喺城嘅西邊咧偷偷地咧啲地區咧海去想咧去反擊嘅。咁變咗咧成個係變咗係一個前線啦。咁喺2014年嘅時候咧，城堡咧亦都受到一個好嚴重嘅破壞啦。咁佢嘅入口咧都係俾人炸咗嘅。咁所以咧嗰陣時係冇人認啦。喂，大家都話唔知邊個做噶啦。咁同埋咧，如果而家睇翻啲相啦，基本上咧喺城堡附近嘅區域咧都係舊城區範圍咧，而家好多地方都夷為平地嘅，有好多建築物係唔見咗嘅。其實咧，敍利亞戰爭咧已經係步入尾聲㗎啦。基本上咧喺2016年咧，政府軍已經聲稱咧控制咗成個阿納坡嘅大部分地區。咁喺而家咧，其實佢都開始復甦緊，但係咧據資料統計咧，有三成嘅建築物咧係完全消失咗嘅，即係炸到係冇咗。有六成咧係受到嚴重破壞，大部分咧都係舊城區，因為舊城區始終都係嗰個戰爭前線啊嘛。咁所以咧，而家你睇翻相咧，基本上好多已經唔見咗。咁但係咧喺呢一兩年啦，開始咧有啲專家同保育嘅團隊咧都會入翻去舊城區度睇下點樣可以復修呢一個城市啦，因為始終佢都係全個世界保存得最好嘅阿拉伯舊城啊嘛。咁所以見到阿納坡咧，其實都好心酸嘅。佢同大馬士革有一個好唔同嘅歷史，因為始終佢變咗近年係一個亞爾嘅地位咧，佢唔係咁受到保護啦。咁我嗰陣時去咧，其實兩個城市咧，我真係比較中意阿納坡嘅。我覺得阿納坡成個城市嘅脈絡咧係比較完整啦，你感覺咧好多一啲環街雜海咧係好有風味嘅。而佢每一個區，譬如基督徒區啊，或者回教區，都各自有自己的特色嘅。所以咧，見到佢啲咁嘅相咧，拍嗰時咧，哇，真係覺得好心痛。不過我覺得咧，我哋做建築業啦，講咁多次城市咧，都係試過好多次萬劫不復咁重生嘅。 但係佢都可以重生得到。 係啦，我覺得咧，阿納坡咧都喺不久將來咧係會可以修復翻嘅。我都希望咧可以當佢修復好嘅時候咧，再去咧阿納坡再行多次。 整體敍利亞個傾向都越嚟越穩定㗎啦，希望可能五年十年到咧，可能真係有啲機會可以再睇。 重建翻、復修翻一啲古老嘅建築咧，都需要花多啲時間。咁話曬呢個都可能係叫做嚇有記載最古老嘅城市啊嘛，阿納坡。咁亦都好希望啊嚟緊。可以将呢个城市嘅光辉可以继续重建翻出嚟。好啦，咁我哋今晚建筑二嘅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一咧，继续同大家去讲下其他嘅城市咯噃。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 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